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46集，他是个傻子二。程焕有一瞬间怀疑自己其实还是死了，所以才能瞧见这个人，可很快他就清醒了过来，他还活着，而轩辕凛也的确出现在了这个不该出现的地方。 他来做什么呢？知道我没死，所以来补一刀吗？ 陈欢垂下眼睛，不想再去看他了。他心里难过得厉害，很怕自己再看下去会真的哭出来。他以往不是没哭过，可都是偷偷摸摸，躲着藏着的。现在当着别人的面，他怎么都要顾及一下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心。轩辕凛疾步走两步，靠近程欢，却又被陌生人拦住了。对方指了指湿哒哒的床榻，又看向程欢，语气有些微妙。他看起来不太对劲儿。什么人能尿了床还只知道笑呢？陌生人指了指脑袋，轻轻摇了摇头。轩辕凛一怔，他勾着程欢的下巴，逼着他抬起头来看自己。程欢，你可记得我是谁？程欢被他碰得浑身一颤，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，缩了下脖子，慢吞吞缩到床榻角落里去了。他不想看见轩辕凛，一看见他就觉得心里很难过，又喘不上气来，仿佛要憋死了一样。他缩着头，蜷成一团躲在角落里，仿佛是变成了一只乌龟。轩辕凛沉默下来，轩辕镜叹了口气，不过是溺水造成的后遗症，御医说总会有办法的，你不要太伤身。轩辕凛看了眼程欢，习惯性的嘴硬，不过一个奴才何至于此。程欢吸了吸鼻子，更想哭了。轩辕镜又叹了口气，看着程欢瘦弱的身体，又瞧了眼湿哒哒的床榻，先把人清洗干净吧，小七可还有干净的被褥？陌生人摇头，柱子，这宅子很简陋。程欢这才瞧见，这竟然是自己的房子。他的房子里有多少东西他最清楚不过，他只有一个人，置办东西自然不需要多，何况是铺盖这些嫌少需要替换的。可就算没有替换的，被这尿湿了的床铺也不能再用了。叫小七的男人将东西收拾了出去，将白日里被药汁弄脏的被褥又抱了进来，好歹能干净些。属下去烧水。轩辕镜也跟着去了柴房，屋子里只剩了轩辕凛，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程欢看。程欢恨不得把头缩进衣服里，心里既忐忑又憋闷，很怕轩辕凛真的动手给他补上一刀。可如果真的要被带回宫里去，看着他和陈荣恩爱，他倒是宁愿挨那一刀。两人之间气氛沉凝紧绷，程欢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复杂过。他本来是个十分简单的人，喜怒哀乐向来都很分明，可眼下他却真的分不清自己的感情了。然而能看见轩辕凛，他就算再震惊再难堪，可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隐蔽的欢喜。脑海里也有一个丢人的念头，他想不管怎么样能再见到轩辕凛真的太好了。程欢，轩辕凛忽然开口，程欢紧绷之下身体猛地一颤，他惊恐地看过去，意识到这是轩辕凛在喊他，那股子恐慌才慢慢消下去。轩辕凛却因为他这副反应心里狠狠一揪，那个嚣张跋扈无法无天的程欢什么时候露出过这种表情呢？到底是什么人竟然将他吓成这副样子？即便是傻了呆了，还是惶惶不可终日。他慢慢握起拳头，声音里多了几分疼惜，别怕，朕不会害你。程欢鼻梁一酸，心道， 你说谎就是你要杀我。 他把头埋进膝盖里，难过占据了全部心神。 他想，要是轩辕凛再说话，他可能真的会当他的面哭出来。他不想这么丢人，于是他趴在床榻上试图装睡。他半晌没动，轩辕凛竟然也没动。陈欢心里有些慌了，难道发现他装睡了？可他更不敢动，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轩辕凛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装下去。木的，一只手极轻地放在他的发髻上，小心翼翼地轻抚了两下。陈欢心里更难过起来，竟然把他当狗摸。头顶上忽然飘来一声淡得几乎听不清的叹息。陈欢咬了咬嘴唇，心想一定是错觉。叫小七的人在外头喊了一声，说热水烧好了，要不要送进来？轩辕凛隔了片刻才不轻不重地应了一声，于是对方便抱了木桶进来。轩辕镜在后面提了一桶热水，轩辕凛眉头微微一蹙。出门在外，他们都没带下人，即便身边跟着暗卫，也不好喊出来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有些粗活，即便是天皇贵胄也只能自食其力。劳累皇兄了。轩辕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别客气。他很识趣地兑好了水，就带着小七去院子里守着了。轩辕凛看了看陈欢，又看了看木桶，微一沉吟，开口道，起来沐浴。陈欢装死。轩辕凛等了片刻，见他动也不动，眉头一拧，刚要提高音调，眼前蓦地闪过陈欢刚才惊恐的眼神，胸口猛地一疼，话就噎在了喉咙里。他紧了紧拳头，缓缓吐了口气，探身过去将装睡的陈欢扒拉了过来。陈欢一惊，手忙脚乱地爬起来往里面躲。轩辕凛愣了愣，陈欢以往也不乖，但从来没有躲着他的时候，因而他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脸色骤然间黑沉下去。过来。陈欢不是没见过他黑脸，只是以往就算明知道他是九五至尊，可心里却就是不怕，现在却不敢了。他不敢和轩辕凛硬扛，胆战心惊地一步步挪了过去，眼睛却不敢看他。轩辕凛却又是许久都没动静，直到陈欢实在撑不住，飞快地抬头瞄了他一眼，他才将陈欢从床榻上抱起来，也不管他身上的衣裳还没脱，直接就放进了浴桶里。陈欢被热水烫得一哆嗦，有点想起来，但轩辕凛的手扶在他肩膀上，仿佛一座小山，压得陈欢动弹不得。井里湿寒，热汤驱寒。陈欢动也动不了，骂也不敢骂，干脆就抬起脸傻乎乎地朝着轩辕凛笑。轩辕凛就又沉默了。这次见面，他的话似乎变得格外的少。因着他这份沉默，陈欢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先前那个哑巴竟然是他。在陈欢走神的档口，轩辕凛终于想起来要给他脱了湿衣裳。陈欢猛地浑身一颤，乔生狰狞的脸突兀地闯进脑海里，陈欢一拳就打了出去。可轩辕凛不是乔生，他自小习武，反应灵敏，因而陈欢这一下不但没能打到人，反而被对方抓住了手腕，拧到了背后。陈欢疼得叫出来，拼了命的挣扎，水花自溅，将浴桶外的轩辕凛也叫成了落汤鸡。小七听见了动静，顿时警惕起来。爷，轩辕凛的声音冷沉而克制，无碍，不必进来。小七惊疑不定地看着门板，刚才的动静可不小。轩辕镜拽了拽他的耳朵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。小七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。轩辕镜失笑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屋子里头再没发出动静来，轩辕镜长长地吐了口气，侧头看小七，你走一趟，去找那几个人聊聊，看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怎么就能逼得陈欢头紧。小七一抱拳，很快不见了影子。他一走，屋子里的动静又响了起来。陈欢在热水里团成一团，并不想让轩辕镜给他清洗。皇帝陛下也从来没有伺候过人沐浴，两人都不配合，洗个澡像是在打架，满地都是水。陈欢， 深渊凛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咬牙切齿的味道。陈欢缩紧了身体不肯动弹，以往他从不介意把这样丑陋的身体落在轩辕凛面前，可现在他不愿意了。他一直都知道旁人厌恶他这样的身体，可轩辕凛肯和他做那样亲密的事情，他以为这个人看他多少都是不一样的。然而出宫这一遭，他不敢这么想。可其实回头想想，他已经见了那么多回了，就是再嫌弃也该平静下来了。陈欢心里叹了口气，知道自己就算死扛着，最后轩辕凛要硬来，他也还是顶不住的，何必自找难堪。他掩饰性的傻乎乎一笑，慢慢在热水里舒展开身体。轩辕凛静静地看了他一眼，这才弯腰来给他清洗。陈欢被他擦得生疼，却忍着没吭声。堂堂九五至尊肯给他洗澡，多大的荣耀啊。可心里却莫名的难过，难过的又开始喘不上气来了。轩辕凛到底不是伺候人的主，只草草擦洗了一遍，就拿了条床单将陈欢裹住，丢回了床榻上。陈欢咕噜噜滚到了最里面，他这屋子只有一张炕，今天若是轩辕凛不想打地铺，就只能来和他挤一挤。他尽量留出空间来，免得睡着了会不自觉地蹭过去。然而轩辕凛过了很久才回来，久的陈欢都以为他已经走了，直到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慢慢地在床榻边上停下来，他才确定原来人还在这座简陋的小院子里。可就算人没走，他也没有觉得多高兴，心情仍旧复杂地说不出来。这一刻他十分庆幸自己选择了装傻，不然该怎么面对轩辕凛呢？他做不出来伤害对方的事情，可对方想杀他这个事实却让陈欢一想起来就难过得要命。他想要是真的变成了个傻子该多好啊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